快乐。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,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连日来，涿州市土地违法集中拆除整改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展开。市长陈宇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在义和庄镇主现场进行督导。涿州市双塔办事处切实把两违治理工作当成大事要事来抓，严防死守，不畏难，不手软，巡查常态化。日前再出重拳，拆除违法违规建筑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设行为。4月27号，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违法建设、违法占地进行治理行动。此次行动共处理5处违法行为，严厉震慑了违法分子，形成高压严打态势。日前，中国新歌声举办涿州赛区半决赛，此次半决赛共有20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嫁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谁的心情他演戏，我哭泣，真假都分不清，点唱机点来点去，又点到我的恋曲，歌词里唱着你我约定，太多人经过我的生命，唯独你让我动了心，是触动了我的心灵，唯独你让我眷恋不已，我不在乎一路的泥泞，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不管遥远距离，只管爱得彻底到不觉委屈，我不在乎歧路多艰辛，吻你我就有勇气，就算傻的可以，就算失去力气，都不愿放弃。 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

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七天无理由退换，60000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，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北汽申宝、北汽新能源、房山永超店周年店庆5月7号隆重举行，6大亮点、10大聚会、厂家直销大型活动，诚邀您来参加，详询8931226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1号，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，下周1/8号至5月31号采集适龄儿童小学入学、小学毕业生初中入学信息。与往年一样，今年系统仍由小学入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两部分组成，并提供北京市一般公办初中进入优质高中机会查询等服务。用户可输入学生教育 ID 和姓名，验证登录后查询。采集到的信息将与北京市中小学生电子学籍管理系统数据实现对接。市教委提示，信息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，家长不必焦虑，可错峰登录系统进行信息采集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1号上午9:30，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正式在北京、天津的5大火车站同时发售。据北京铁路局客票中心副主任王红介绍，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目前分为金卡乘坐1等座和银卡乘坐2等座2种，两种卡片都推出了95折、9折和85折3个等级的优惠。旅客可根据自己本人在京津间的出行次数选择购买适合的优惠产品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仅有糊在蓬床上，说什么脂蒸浓粉蒸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。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。听满香迎满香，沾染七百人皆谤，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巡游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，择高粱谁成王，流落在烟花巷。银线纱帽笑，只是枷锁锁链破袄寒，金线自狂肠。乱哄哄一方唱罢我登场，翻远他乡是故乡，身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乱哄哄一方唱罢我登场，凡人他乡是故乡，正荒唐到头 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。听满香迎满香，展颜去盖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胸有方量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。色高粱谁成王，寥落在烟花香。银线纱帽响，只是枷锁扛。身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乱哄哄一方唱罢我登场，凡人他乡是故乡。身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乱哄哄一方唱罢我登场，凡人他乡是故乡。身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乱哄哄一方唱罢我登场，凡人他乡是故乡。身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